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通勤冷知识。今天的主题是交通。第一个探讨对象是红绿灯。红绿灯至少出现于1868年的英国伦敦。起初，红绿灯只有红绿两色，而且还是一盏煤气信号灯，需要人工转换灯的颜色，且有爆炸的危险。直到1914年，美国才出现红绿灯，这时已经采用电气信号灯。后来经由改善，再增加黄灯的颜色，这才组成一个完整的信号系统。相信许多人都曾经思考过，为什么要选择红、黄、绿作为红绿灯的颜色呢？其实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。第一个方面呢是人的视觉机能结构，第二个方面呢是人的心理反应，最后呢则是由光学原理去分析。首先，在视觉机能结构方面，人的视网膜含有杆状和三种锥状感光细胞。杆状细胞对黄光非常敏感，而三种锥状细胞呢，分别对应到红光、绿光以及蓝光。由于这种视觉结构呢，人们最容易分辨的是红光与绿光。虽然黄光与蓝光也容易分辨，但是因为眼球呢对于蓝光敏感的感光细胞呢其实比较少，所以分辨颜色来说呢，还是以红色与绿色为佳。而在心理方面呢，同时要以颜色表达热与剧烈的话，最好的颜色是红色，其次呢则是黄色，绿色呢则代表有冷以及平静的意思。因此，人们常以红色代表危险，黄色代表警觉，而绿色呢则代表安全。而最后，根据光学原理，黄色光与红色光的波长较长，穿透空气能力较强，故适用于交通信号。而采用绿色作为交通信号的原因呢，是因为绿色和红色区别最大，最容易分辨。第二个要探讨的对象是各国的交通违规。哥伦比亚交通违规者会被罚玩一个游戏。哥伦比亚的麦德林是该国第三大城市，交通秩序混乱，远近驰名。为了惩治交通违规者，当地警察想出了一个妙计，发起了一样交通规则。若违规者需参与交通部设计之活动，这个活动有点类似我们小朋友的时候在玩的跳房子。受罚的司机呢，必须按照交警吹出的口号司令呢，在一张布满交通号志的彩席垫上面跳来跳去，让违规者可以了解各个交通号志的意涵。而在印度尼西亚呢，司机若是违规，除了会被罚款、没收驾照呢，最后其实还会被剃光头呢。那在节目的尾声呢，呼吁大家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你若想要死，自己去死一死。那节目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